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十八集。边南倒了杯水，回到院子里递给秋意：“ 给。”“ 你还知道这杯子是我的呢？”“ 我他妈刚知道。” 边南没好气的说完，往凳子上一坐。刚坐下去，又想起自己似乎又说了敏感词，马上看了一眼秋意：“ 我就是顺嘴。”“ 嗯， 我他妈这个没触到您敏感的小脾气啊？”“ 没。”“ 你他妈呢？”“ 没。”“ 明白了，前面加动词不行。”“ 你还知道什么是动词呢？”“ 揍你，砸你，打得你满地找牙，这前面都是动词。” 秋意这笑容并不太友善，带着几分嘲弄。边南没跟他计较，对于一个小学的时候就老不及格的人来说，被人觉得成绩不好早就已经不是打击了。秋燕洗几个碗，洗了二十来分钟才洗完了，捧着碗进厨房里放好。出来的时候，他仰着脸看着天，喊了一声：“ 下雨了！”“ 不能吧？”“ 下雨了！”“ 我得走了。” 边南站起来，把秋意的轮椅迅速地掉了个头，推进了屋里一扔。秋燕跑过来，往他身上一扑，拉着他的手往外拽：“ 大胡子，我们去看雨吧。”“ 你是不是成天看韩剧啊？欧巴，我们去看雨，多么美的雨哦。”“好了，二宝，我得走了，要不一会儿下大了，我就得淋着雨回学校了。”“ 哦，那你再过两分钟，哦不，一分钟，过一分钟再走好不好？”“ 好。” 边南陪着秋燕蹲在院子里看雨。过了立夏，雨就变得很有活力，没多大会功夫，雨点就开始密集起来。边南赶紧拉着秋燕回了屋。边南正想在雨正式咆哮起来之前借把伞回学校，还没开口，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万飞。“ 干嘛？”“ 哎，你在哪儿呢？”“ 还能在哪儿？什么事儿说。”“ 哎，你今儿晚上别回来，不是要考试了吗？老蒋和老吴逮人呢，刚从网吧扫出一堆来，现在啊挨一个在宿舍清点人数。我跟老蒋说你家里有事儿回家了，你别一会儿回宿舍，那咱俩都完蛋了。”“ 我靠，那我他妈去哪儿啊？”“ 你回家呗，就睡一宿，还怕把编号打残了怎么办？”“ 行行行，一会儿看着办。” 外面的雨就在这会儿跟下雹子似的稀里哗啦砸了下来。秋意正指挥秋燕出去把外面晾着的几件衣服收回来，他顾不上想别的，先跑进了院子里。院子里还有别人家的衣服，秋燕收完自己家的，又跑出去颠着腿收隔壁老头老太太。“ 进屋去，我来说。”“ 好。” 你到底兴奋个什么劲儿啊？“ 见雨就这样。” 秋意推着轮椅进屋，拿了两条毛巾出来，一条扔到了秋叶脑袋上，一条扔给了边南。边南接过毛巾没动，秋意看了他一眼：“ 哎，不是我擦脚的。”“ 我靠，你还能不能行了？”“ 新的。” 边南把毛巾放到一边，拉过正笨手笨脚擦头发的秋叶：“ 我帮你擦。”“ 嗯。” 其实边南的动作比秋燕好不了多少，也就是拿着毛巾兜头胡乱的揉，照着揉面的手法来的。不过秋燕还是很享受的靠在他身上，眼睛都闭上。“ 让他自己擦，他会。”“ 他自己擦得擦到什么时候？一会儿感冒。”“ 什么都有人帮，他就什么都不会。” 边南就受不了秋意对秋燕的这个态度，也许是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边浩和边星宇那里感受过兄弟姐妹之间正常的情感。也许是因为秋燕特别黏他，也许就单纯的因为这话是秋意说的。总之他顿时就有点来气，又担心秋爸爸听到，只得压着嗓子。 那也得分场合，你要锻炼要折腾的，跳个他不会生病的时候。 秋意没再开口，边南也没理他，把秋燕头发擦干之后又把他身上淋湿的衣服脱掉了，进屋让秋燕找了衣服出来换上。 哎，知道吗，我这辈子啊，长到现在十来年从来没这么伺候过别人，你是头一个。 不对啊，头一个是我哥哥呀。 我 边南让秋燕这头也不抬接的一句顶的话都没说出来。秋燕跑到客厅趴着窗户往外看着，边南跟着走出来站了几秒钟。 我走了， 回家。 没想好，网吧也行。你们这附近有网吧没？ 没，最近的走路也得20分钟。 你家有伞吗？ 有。 秋意推着轮椅往旁边柜子靠过去，从里面拿了把伞出来。 秋意， 你怎么还没睡啊？ 别让大虎子走了，这么大雨打伞也得浇透了。 雨没多大，叔叔您休息吧，我走了。 大虎子，雨很大呀。 没多大，宝宝你关上窗。 边南拿着伞打开门走了出去，他撑开伞大步走进了院子里。从秋意家到院子门口大概一共20步，边南拉开院门的时候已经全身湿透，这雨下得一点规矩都没有，四面八方欢聚一堂。他皱着眉，裹着一身都贴在身上的衣服又走了几步，最后还是又回头跑进了院子里。敲开门的时候，秋意看到他没忍住乐了。 你不是掉井里了吗？ 有雨衣没？ 没有。 你别玩我啊。 真没有，秋燕幼儿园的时候买过一件，现在小了。你要试试？ 你大爷。 大虎子你也怕打雷？ 我不怕。你怕？ 他不能说是怕打雷，只是打雷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没安全感，不太踏实。如果是睡觉的时候打雷，他会觉得自己睡在大街上。秋燕把窗户关好，指着秋意：“ 我才不怕打雷，我哥怕。” 闭嘴。 不是吗，邱大宝，你怕打雷啊？ 你还走不走了？ 我等雨小点了再走不行啊？靠，这雨都打横着就出来了，练的都是扫堂腿。 秋意， 他吃药了没？ 晚上的还没有。 秋燕看了看墙上的钟，跑到桌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药盒，跟在秋意身后进了屋。边南在客厅里坐下了，有点口渴，想用秋燕的杯子喝水，但剩下的一红一白俩杯子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又怕用错了不礼貌，犹豫了半天只得还是拿了黑色的接了杯水喝了。 一会儿别让大虎子走了，二宝跟我睡，你俩睡你那屋就行，这雨呀没几个小时停不了。 好啊，我睡爸爸这儿。 你别管了，人也不是小孩了，爱淋淋呗，管那么多呢。 瞧你这话说的，他是二宝的朋友又不是你的朋友，你朋友上家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知道了，睡吧。 秋意把毛巾被盖到老爸身上，拍了拍秋燕的脑袋， 去刷牙，都9点了。 秋意把老爸屋里的窗帘拉好关上灯，正要出去的时候，屋里突然被闪电照亮，跟着就是一个炸雷，雷声听着 就跟在屋顶上炸开了似的。秋意手抖了一下，啪的把灯又打开了。老爸躺床上没动，闭着眼没出声，但脸上的笑很明显。 别笑，你以为闭眼笑别人就看不到了吗？ 秋意推着轮椅回到客厅，把电视声音调小了，拿起杯子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正要喝的时候， 我该用你杯子喝水了。 哦， 用的是那，算了， 用的是哪边？ 你喝的那边。不好意思啊，本来想提醒你， 你很介意这个？ 我靠，你不介意啊？ 不介意。 秋意把杯子举到嘴边，舌尖点在了杯沿上，慢慢把杯子转了一圈，然后看着他。 我没你那么讲究。 你脑子有点低吧？有病吃药别耽误治疗，你懂吗？ 红的是二宝的。 秋意转过头继续看电视，边南跳起来拿红杯子灌了一大杯水，才又重新坐下。秋燕洗漱完进屋，换上了背心裤衩，跑到客厅往边南腿边一靠。 大虎子，雨还在下，好大呀。 我知道。哎，屋里会不会进水？ 不会，我们这片地势高，不会淹的。 懂得还挺多。 边南在秋燕腿上捏了捏，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过秋燕被养得还挺好的，身上软乎乎的，肉不少。 去睡吧。 哦。 秋燕从边南身上扭着滑下了地，到里屋拿了自己的小毛毯出来。 大胡子，我刚看了一下，雨可大了，你不要走啊，会感冒的。 你快睡吧。 秋燕进了秋爸爸屋之后，客厅里就剩了边南和秋意，俩人沉默地盯着电视。边南裹着一身湿了的衣服，偏偏今天出门还穿的是牛仔裤，湿了之后难受得无法忍受。电视里正重播着一个不知所云的偶像剧，他没头没脑地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演员还都长一个样。不过秋意一直盯着屏幕没动，他也不好说换个台，只得走到窗边赏雨，赏得无聊了，又坐回去看几眼。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